上起床，心情很糟，一直板着脸。现在命令那个凳子坐在我面前，两只眼睛不许乱看，盯着我的眼。老师交代昨天晚上为何回家晚，说出事情坦白从宽，抗拒就从严。遇见美女不许腿软，更不准方便。你要戴我送的项链，挂我的照片，后面写上生生世世爱我永不变。我要对你实行我的爱情专属权，你要不要为 少时间，又是一年春天，相爱的誓言永远陪在你我之间。 这里不是旧社会，没有三公和六院，请你一定一定彻底消除旧观念。别想骗我，别想哄我，陪在我身边，别的女人想都别想，我就是永远。心情好时你要请假陪我逛商店，想哭泣抱我在怀里，像个男子汉。